到店，诚邀您试驾体验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鱼香肉丝有鱼吗？ 快来梅州东坡，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路况，目前什刹海周边，地安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，鼓楼东大街西向东方向，地安门西大街东向西方向。雍和宫周边，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，交道口南大街南向北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——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如约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。在刚刚结束的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上，张杰摘得了年度的最佳男歌手。我们要回到中歌榜上，本周张杰也是大赢家，有 2.5 首歌曲在榜，其中一路之下在上榜第五周呢来到了榜首。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呢，张杰完成了两件大事，8月10号推出了 EP We Love Two，第二天登上鸟巢开唱。我想无论是 We Love One 还是 We Love Two 都是全新概念的 Mix Pop。 Mix Pop 不仅代表一种开拓，也是一种融合。而在张杰音乐团队当中，越来越多出现了洋面孔。我们来听一下这首一路之下，稍后是 Pretty White Lies。 每一层梦魇落下了灰，每一个边界拖着的疲惫， 希望长出翅膀，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。 清这件事的罪。 这是在 We Life One 当中的 Pretty What Lies， 这是冠军单曲。那本周 Top 40排在第13。说到这个 We Life， 包含两个概念。首先 We 呢是用 Mix Pop 的概念来布局未来 ，Live 呢则是代表了张杰日趋成熟的舞台表现力啊。如果你看过他现场 Live 的朋友，一定会啊，哇，目瞪口呆。本周张杰有两点五首歌呢在网上，另外一首是和张碧晨为现象级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只要平凡》啊，在电影的最后拉字幕的时候，这首歌呢就开始响起来了。这部电影呢在大众跟业内呢都获得了双丰收，在刚刚过去的第42届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上也斩获了最佳编剧奖，《只要平凡》。 也许很远或是昨 在这里或在对岸，长路辗转离合悲欢，人聚又人散，放过对错才知答案，活着的勇敢，没有神的光环，你我生而平凡，在心碎中认清遗憾，生命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，愿为险而战，跌入灰暗坠入深渊，沾满泥土的脸，没有神的光环，握紧手中的平凡，此心此生无憾，生命的火已点燃，有一天也许会走， 听的是张杰张碧晨的只要平凡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张碧晨自己创作的一首本周排在第23的千与不见。张碧晨的发音体系呢偏欧美范儿，浑厚顿挫，咬字偏厚，真假音的无缝的切换，高音又与情绪相依相存，所以呢都称它为钻石嗓啊。 你说的话过了多久时间，像风轻轻拂面，在我耳边，你种的花年年开了又谢，用你多少惦念，才在我眼前，天。 个再见，才叫人间。 三十位吴亦凡 Hold Me Down， 第二十九位徐良杨威至尊宝，第二十八位齐豫好妹妹乐队传歌，第二十七位火箭少女101撞，二十六位黄绮珊时光，第二十五位周深云裳雨衣曲，第二十四位阿朵选择原谅，第二十三位张碧晨见与不见， 第22位汪苏泷夏日风铃。 我的爱情词典里找不出你之外的字句。 第21位魏如萱善伤。 今天是一天都无所谓，我不想被世界改变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这个星期的吴青峰又有2.5首歌曲在榜上，请听和窗呢分别排在第6、第10，与陈丽对唱的空舞本周排在第18，三首歌都位居前半程 Top 20。作为乐队成员需要妥协而回归到个人音乐风格，完全可以做到无拘无束啊！以资深新人 solo 单飞出征个人歌手的吴青峰，每首单曲都不太一样。我们先来听一下复古 disco 风格的 Everybody Who。 废话成包装成大道理，没有意义会不会反而有意义，山水墨下需要一些留白契机，我快乐时候 吴青峰和来自台湾古怪精灵的爵士女生 9M88 带来一首呢复古 disco 版本的 Everybody Who。

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The weather. 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27度，白天呼啸的北风刮了一整天，大部分地区的风力都达到了6级以上，阵风达7-8级，部分山区阵风达8级以上，目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，傍晚北风仍然比较大，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风，行人和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广告牌等高大悬垂物，还要防范高空坠物，注意人身安全。另外呢，由于风干物燥，还需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，谨防火灾发生。入夜之后风力逐渐减弱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，明天白天晴见多云，偏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2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 同仁堂路边酒，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，家宴席间举杯祝福，让温馨和健康常伴，合家欢聚，共饮路边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6，适宜穿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。深圳卫视原创文博推理秀节目《诗意中国》将于9月14号起每周五和大家见面。在近日举办的开播发布会上，演员潘粤明、前央视名嘴赵普等齐聚现场。《诗意生活》的节目表现形式也摒弃了竞技朗诵和吟唱，采用文艺推理的新形式贯穿节目内容，用最烧脑的推理上演一场脑力狂欢。在节目当中，节目嘉宾将结合现场还原的古人生活场景，对主题关键字进行层层剖析，让当代年轻人更加懂得精致生活的美妙。水雨争锋，京津冀河北梆子新时代十大名旦诞生记刚刚结束在廊坊的录制。这部融合了台上竞技比赛与台下真人秀的戏曲节目将从10月20号开始在河北卫视播出。16位来自京津冀三地的河北梆子名家同台飙戏，最终决选出10名优胜者入选十大名旦。在河北梆子领域颇具知名度的王红玲没有作为领导，也没有作为评委，而是作为选手参加了比赛。他也是北京地区唯一的一位参赛选手。美妆综艺秀节目《口红王子》已经于9月4号上线播出。在节目当中，主持人何炅带领戴景耀、Mike、勤奋、费启明不仅为女嘉宾量身化妆，还会探索男女相处之道，对男女审美差异、当下男女关系、生活方式提供一种范本和思考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啊。这个时段我们来回到榜上，本周多位歌手呢有两首及以上的数量的歌曲同期出现在榜上。本周 Top 40排在亚军位置的是 Carrie Mon Way 的《心领神会》，曾经四周蝉联 Top 40的 Number One 呢。在刚刚落幕的华歌榜的颁奖盛典上面，Mon Way 呢获得了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大奖。我们来听听这首姚荣龙作词 JJ 林俊杰作曲的《心领神会》。 还开心阳光热烈，就伤心走入冷夜，越灿烂那方世界越容易有梦熄灭，可当眼里亮着夙愿，什么深渊都看不见，从不习惯害怕退却，一受伤也格外贪恋。谢谢你沿路的守护和谅解，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，坚持衰 眼泪，最深的爱像蓝天宽容的无边无界，看着我飞越极限，你比我还要喜悦，沿着门的内心世界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，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，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，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，冲撞过头你无悔，带着你在心里 在舞台上看到 Karen 呢，这状态神勇啊！她出道25年了，她之前的25年啊，堪称完美，出演了50部电影，发行了30多张的专辑，举办了75场个人的演唱会啊。 像熄灰镌刻纪念，曲折是感人。 这个月呢，更多的啊，北京的歌迷，包括全国各地来的歌迷，会在北京呢再度跟Karen Moway 呢面对面的接触，因为他会在北京举行他这次的巡演 tour 的北京站哈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心领神会4周冠军啊。下面这首歌叫《天一般地一般》啊，本周排的第9位。 一般冰霜，一般是火光。 欢，一半明亮，一半却哀伤。缘分并不在远方，一半沉溺，一半未知伪 天一半地一半。在29号的这个盛典的舞台上面，莫文蔚呢特别带来25年来经典作品的大串烧，有10多分钟，尤其是 AMPM， 虽然是很多歌迷的心头之爱，但是之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演唱过，这次呢首唱，算是给大家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惊喜哈。好，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本周还有两首歌曲在榜的有谁呢？年少有为排在第3，王牌冤家排在第12，他就是李荣浩啊。制作人出身的李荣浩，其实他非常明白当下的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类型的音乐，所以无论是从歌名、从风格与时下流行的作品，都有啊这个紧密的结合度哈。 电视一直闪，联络方式都还没删，你待我的好却错手毁掉，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，可怎么去熬，日夜颠倒，连头款也凑不到，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，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，都留一半带走，给你形容美好，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，原来心疼我，我那时候不懂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，那些 在婚礼上多喝几杯，祝我年少有为。 中国歌曲，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 上歌曲 Top 40，第十位吴青峰《窗》。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。 第九位莫文蔚《天一半地一半》。为许嵩大千世界。 你是大千世界一汪清泉，还是泉边那只神秘孔雀。 第七位毛不易给你给我。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常常喝酒酒。 第六位吴青峰请听。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。 第五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。 有一天也许会走， 第四位陈奕迅渐渐。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。 第三位李荣浩年少有为。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 第二位莫文蔚心领神会。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，坚持率性无悔。 本周冠军曲张杰一路之下。 有被丢在了路上，多希望长出翅膀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才能够变得灿烂。 上几个能说话的笨，贫穷的富有的都算，贫穷的富有的都是这么想，这么想，这么想，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，保持勇敢，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，贫穷的富有的。 这是李荣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，叫《贫穷与富有》，当然也是他的一种生活的哲学，就是无论日子过得或好或坏，不必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，主要是知足常乐啊。说到北漂啊，李荣浩当然也是比较资深的北漂了，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啊过多的谈过在北京的一些艰辛什么的，因为我记得他曾经说过，在北京做音乐是非常帅的一件事情，并不是一个可怜的群体啊。麒麟呢正在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听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我们看到汪苏泷的新歌《夏日风铃》新歌入榜，排在本周 Top 40的第22位。另外，在本周新歌推荐当中，还有一首汪苏泷的新歌叫做《盗火》。汪苏泷当然是很拼的，非常努力啊！自己私底下也研究 DJ 的文化，全新的唱片克制凶猛，据说将全面接轨 EDM。我们来听一下汪苏泷这首歌《盗火》，稍后全国版再见吧。 悬崖峭壁上造成围城，是人世里面谋划永生废土，问路像是告诫后人的口吻，那不忘记了忧伤的人，尘封的天堂谜一样的矩阵。夜色在升温，火在变冷，黑暗卷屏下众生不断变化的身份，谎言或那些躯壳假装诚恳，分裂我不用再错，不再完整。暗路里太浑浊，但偏偏不是我，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，盗取火中的我，有人笑着我，你们该都有错，有人笑着我，只愿的只愿我黑暗中在战斗，被惩罚的双手，远处燃烧的我，那边的那边会被烈火滴水，这受不了人过的灵魂，有人歇斯底里绝望的沉沦，有人默默祈祷奇迹的发生，却没人能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，还有谁记得曾经的理想，狂风骤雨之后还能继续保持信仰，穿过漩涡去寻找最后的真相，不管结果会不会更令人彷徨。我暗路里太浑浊，但偏偏不是我，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，盗取火中的我，笑着我，每个都有错，有主人笑着我，只愿的只愿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，惩罚的双手，有主人笑着我，那边的那边会被淹没，主人笑着我， 你们该都有错，烧的我，戒烟，戒烟。

那里是我的方向，曾经燃烧的梦想，无法释放的力量，什么才是拥有，真的拥有，醒来却是一场空，命运依然在歌唱，我们在路上， 什么叫做拥有，真的拥有， 那里是我的方向，曾经燃烧的梦想，无法释放的力量，什么才是拥有，真的拥有，醒来却是一场空，命运依然在歌唱，我们在路上。 爱乐团王昭的新歌《在路上》，从当年为电影《寻枪》制作音乐，到后来成立爱乐团，到现在成立个人的音乐的厂牌，对于他人生的音乐之旅一直是在路上。那么今年呢， SHE 呢成军迈入到了第17个年头，除了会举办系列的纪念活动之外呢，三个人也会合体推出纪念单曲，还有包括一些演出哈。邀请吴青峰来量身打造的这首纪念的单曲，就以唱出他们出道以来17年的姐妹情深啊为中心思想啊。SHE 这首歌就叫做17，也在本周作为新歌二号进入到推荐行列啊。这里是麒麟，正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人生在路上，音乐在路上啊。 在无穷无尽之间，充满呐喊的字眼，17岁的我们在那边，在未来摊开之前，期待又怕受伤害，是我和你和你说着梦想，说着心愿，在有来有往之后，三种特别的语言，上天选了我们未成全，在潮起潮落之间，将我环绕的世界，世纪许多情节如此和谐，如此无间，时间的长河我非你们不可，缘分的比喻会留成一首， 更多 曾受过怀疑眼神，来自我思

会谢谢一辈子之后，我们来听许巍。许巍的音乐从愤怒到从容，从坚硬到平静，二十不悔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从心气少年到禅意暖心，看淡名利的音乐人。来听一下本周新歌一号许巍的全新单曲，叫我的爱。 命运伴着时间，有沉寂也有着精彩，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，回忆藏进尘埃，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，你回头他都在。鲜花盛开在风里，远山映在蓝天里，观沧海 在心，云霞入梦，听到的是许巍《我的爱》这首新歌，刚刚发表。本周中国榜 Top 40推荐新歌一号，各位现在正在锁定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从事音乐的人呢，都知道这条路呢绝对不是坦途。我记得去年丁薇推出专辑《松绑》的时候说呢，在早几年他做了很多的影视音乐，其实就是为了攒更多的钱来做一张自己喜欢的唱片。他后来去欧洲制作，却是因为呢种种原因又推倒重来，又耗费了几年的时间。那么松绑发表一年之后呢，就在上个月底，丁薇又推出了全新的一首单曲，叫做《风度》啊。这里面唱到：“这没有人的路，我的双目为什么会模糊？那爱过的旅途，有多少是全部？” 吹落一地的尘土。没有人清楚，穿过那条暗无人的路，走着不熟悉的步，看不清地图，我拨不开这放不起什么会模糊？

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饭店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各位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，刘嘉诚电视剧作品《芝麻胡同》近日杀青。这部剧由何冰、王鸥、刘蓓等领衔主演，通过讲述住在芝麻胡同的严镇生一家几十年的平凡生活，力图还原老北京有里有面、有滋有味的生活百态。在一组刚刚发布的生活味道主题剧照中，剧中的人物悉数亮相，或夜骑单车，或庭院饮茶，或寄情街市，或在厂房代工。为了把日子过好而努力的人们，举手投足间透着生活气息，引人动情。古装悬疑探案剧《唐诗三百案》日前正式上线。开播发布会上，剧方表示，《唐诗三百案》并非仅仅把大唐盛世作为探案故事的背景，而是希望在人物特点和案情设置等方面体现盛唐气息，打造真正的诗风探案。剧中主人公李莫白身上独属于盛唐名士的潇洒气质令人折服，每一件悬案的案情都和一首诗歌的诗意暗合，令人沉浸在诗歌之美时也不禁细思恐极。由吴奇隆、李小冉主演的电视剧《月嫂先生》正在东方卫视播出。对待小孩完全是生手的李小冉饰演了一位未婚妈妈。对于李小冉来说，拍这部戏的最大难题就是带娃，除了要和小宝宝们打交道，随时揣摩他们的一举一动之外，在剧中她还要演出年轻妈妈对于孩子又爱又纠结的复杂情感，这些对她来说都是挑战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。人生的路途，音乐的道路，在不同的时间点都用歌声来打下了标记啊。上半时段我们听到成军17年的 SHE， 出道25年的莫文蔚。那么接下来对于 TFBOYS 来说呢，他们正走在人生道路上最璀璨明亮的阶段，他们已经出道5年啦，上个月正式推出 EP 喜欢你啊。对于已经各自发展的他们来说，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。我们来听《最好的那年》。 阳光要穿过雨到晴天，幸福要流过泪才看得见，我还要走多远，还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到你的身边。那时候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到不回的昨天，你的绚烂瞬间，我何不敢冒险，我将回忆刻在时光里面。之后以为的全世界是我们逃不回的昨天， 你的绚烂瞬间， 好听啊，这是 TFBOYS 的最好的那年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上榜九个星期最高第七，本周第26，黄绮珊今年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叫做《时光》。这张专辑呢，纪念了黄绮珊来北京发展生活的这20年，这是一段不断爬升的道路，从默默无闻到终究啊，成为了大家称赞的歌坛的唱将。这也是她起伏跌宕、绚烂无比的时光啊。 转转天地之间，你高贵而神秘的眼，瞬间融化冰冷的脸，眨眼就相见。流逝中 黄绮珊，黄妈的一首新歌，目前正在中国榜 Top 40上榜，就是她的新专辑的同名歌曲《时光》。时光呢，就像一条路，在不同的阶段会遇到不同的风景，也会有不同的想法。你比如说，曾经的文艺少年林宥嘉，在有了宝宝之后呢，他的歌也变得更有爱了哈。像全新的上榜单曲《火焰小溪》，就是为了听障儿童特别所演唱的一首公益歌曲。这份对于孩子关爱的心，我想每个人都是相通的。 火焰小溪 Yoga。 原谅我听不见时间，寂寞小孩迷了狂野，追着风想学他歌唱，寂寞小孩精疲力竭。 正在收听的节目是《中国歌曲排行榜》。 在夜晚说早晨，闲谈后你更像别人。说冬日灰暗，回答你这边的气氛，就像你已记不起了，连怀旧也格外。 寂寥，杂物里遗物和旧照，谁变迷谁起调，谁看到破晓，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，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，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，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，再失眠，沉迷后有美梦未完，现实里你飘荡很远，还劝我不应该眷恋，但是我却看得穿了，承诺似信念动摇，背诵了闲话和玩笑，忘记吧，谁记住，谁要我发表，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，我觉得迷失竟比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，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，云落那及记得恐怖，记得种种感觉，但欠你的厮守到老， 陈奕迅今天在音乐上在出发，和九年前的 HQM 一样再次启动跟巡演大乐队的合作，发表专辑。我们听到这是第一波亮相的主打，本周 Top 40排的第四，叫做渐渐啊。音乐在路上，人生在路上，这些歌记录了歌手在这个时间点的瞬间，相信也会成为听歌的人记忆的一部分，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会想到，在2018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，这些歌曾经陪伴了我有几分钟的时间啊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Top 40的第40，法兰黛乐团，我们一定会再相遇。 长时间